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如果你有圣经，鼓励你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到二十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啊，请大家记得，当我读的时候，这个不是人的话，而是上帝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上帝透过他的话赐给我们生命。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穿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已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且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你再次祷告。主啊，我们按着你所默示保罗写在圣经的话来祷告。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能够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这福音的奥秘。主啊，愿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听到还有传讲，都能够叫我们不单做听到的人，更是能够做行道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基督徒很多时候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基督徒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是因为他们对于属灵征战是无知的。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试炼的时候，不管是你工作上的困难，是你面对一些疾病或者一些关系上的紧张，很多时候我们只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些带给我们麻烦的人事物，或者有些时候当你跟一些罪恶挣扎的时候，你也只把焦点放在这些罪的本身。当然这是没错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另外一个非常可怕而且有力量的仇敌，就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魔鬼，我们看不见的魔鬼，想尽办法在影响我们，要让我们越来越远离上帝，让我们越来越不圣洁，也让我们越来越像世界。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那里提醒我们，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也就是说你征战的对象，你所征战那最终的对象，不是你看得见的这些人事物，而是那看不见的天空的魔鬼撒旦。在以弗所书这卷书里头，你或许知道这件事情，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前半部，特别是一到三章，他讲论很多关于救恩的教义，不管是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救赎我们，圣灵的工作。那在后半部，特别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那里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因着认识而且相信正确的教义，以至于使我们能够活出正常的正确的基督徒生活。那在保罗他结束这卷书之前，他在第六章的后半，他就花了这几节的篇幅在教导基督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抵挡撒旦魔鬼，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来抵挡魔鬼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撒旦魔鬼他在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魔鬼他无所不用其极，要来拦阻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并且诱惑基督徒陷入罪恶当中。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要学习怎么样跟魔鬼征战，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不只是对于过去的基督徒是需要，对我们现在21世纪活在文明年代的基督徒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撒旦魔鬼虽然很老，但是他一点都不软弱。 他有很大的力量能够把你绊倒。撒旦魔鬼从最一开始他怎么诱惑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全人类因着亚当堕落，撒旦魔鬼的作为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所以你不应该对于魔鬼的作为是天真的，你不应该觉得哦，这个世界就是你看得到的东西人事物而已，那看不到的东西不存在这样。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不应该害怕魔鬼，因为知道你有那得胜的基督已经跟你联合在一起，靠着基督并且靠着他给你的属灵军装，你能够不断的得胜再得胜。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我希望你学习到的真理是这个：基督徒们应该靠着基督的力量，透过全副的军装来对付撒旦魔鬼。基督徒们应该靠着基督的力量，透过全副的军装来对付撒旦魔鬼。我们会看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关于魔鬼的真实，还有基督的力量；关于魔鬼的事实，还有基督的力量。第二个，我们会看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关于魔鬼的事实，还有基督的力量。我们一起学习六件事情。第一个，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所以你需要先除去一个民间信仰常有的观念，就是魔鬼并不是从死人那里而来的鬼魂，孤魂野鬼在这边飘来飘去这样。不是的，那是民间信仰错误的观念。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我们都知道，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也同时创造天使。而这些天使起初受造的时候，他们是好的，他们不做别的，他们就是单单的敬拜上帝，服侍上帝。但是在上帝最圣洁最有智慧的护理当中，上帝因为某一些没有完全告诉我们的理由，上帝容许某一些天使堕落了。所以在犹大书的第六节那里就说到，那些不守本位擅离自己居所的天使，主就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直到那大审判的日子。你可以看到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魔鬼本来是天使，但他后来堕落了。而在这些魔鬼当中，撒旦就是这些魔鬼的首领。那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原文基本的意思就是敌对者，所以撒旦他的目的就是要敌对上帝。撒旦他全然的委身，用尽全力就是要抵挡上帝还有上帝的百姓。第二个，我们应该知道关于魔鬼的事实是，魔鬼恨恶上帝，魔鬼恨恶人。撒旦他恨恶上帝，因为撒旦他嫉妒上帝独有的荣耀。撒旦他也恨恶上帝所创造的人，因为人类有别于其他的受造物，人类背负着上帝的形象。所以对撒旦来说，只要他能够摧毁人类，他认为他也摧毁了上帝的荣耀。撒旦喜悦杀戮，喜悦死亡。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44节，耶稣就说到，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而根据启示录的12章第9节，撒旦他做了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迷惑世界，迷惑世界这些不信主的人，让这些不信主的人对主越加的刚硬，越加的不信，越加的抵挡。不只是这样，撒旦魔鬼他也企图要去攻击基督徒。所以彼得前书的5章8节这里就说到，我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游走，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特别恨恶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蒙恩的人，基督徒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基督徒有能力来敬拜上帝并且抵挡魔鬼。所以我们不用太意外为什么魔鬼撒旦这么的想要绊倒基督徒，这么讨厌基督徒。第三个，对于魔鬼我们需要认识的真理是，魔鬼他有超越人类的力量和知识。虽然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但他是天使，所以魔鬼他有超越人类的力量和知识。保罗在这段经文我们刚所读到了，他描述魔鬼作为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而这些词汇都暗示着魔鬼有着超越人类的力量和知识。 魔鬼比人类更有力量，魔鬼有能力能够用一种我们人类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方式将邪恶的思想灌输到我们的脑海中。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那里你记得啊，有一个事件，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说谎，他们对于他们卖了田地所赚的钱有多少，他们说谎，他们为了让别人认为他们很慷慨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彼得就责备他们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所以你看到魔鬼有能力把这种错谬邪恶的思想灌输到人啊的思想当中，借此来诱惑人抵挡上帝。不但是这样，魔鬼他也有能力来攻击我们的身体。记得在约伯记，上帝容许撒旦做一件事情，上帝容许撒旦攻击约伯的身体，让他从头到脚底都生了毒疮。撒旦魔鬼不只是比人更有力量，他也比人更有知识。所以透过观察，魔鬼他知道怎么样用最有效的方式来绊倒你，来诱惑你，来欺骗你，让你得罪上帝。比如说在历代志上的21章，那里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他诱惑大卫，他试探大卫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这意思就是说，大卫基于骄傲的心，所以他要数数看他有多少的老百姓，那这个反映出他的骄傲。所以魔鬼知道他骄傲，魔鬼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他。魔鬼没有办法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他可以透过观察来猜测你在想什么，借此给你最有效的打击。不只是这样，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是污灵，就是污秽的灵这样。这意味着魔鬼就他的本质而言，他是没有物质的身体的，也因此你没有办法看见他们。以弗所书的6章12节这样称呼魔鬼，说他们是天上的邪灵，灵 spirit，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身体，所以你看不到他。所以当魔鬼他在欺骗，在攻击我们的时候，当魔鬼行使他超越人类的力量和知识来攻击我们，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们。所以这也让魔鬼的攻击和诱惑变得更加的可怕，变得更加难以对付，变得更加挑战。第四个关于魔鬼你需要知道的是，魔鬼他不是全能的，魔鬼不是全知的，魔鬼也不是无所不在的，而相反的，魔鬼是在上帝主权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要记得，魔鬼不管再怎么有力量，再怎么有知识，魔鬼不是上帝。魔鬼很有力量，但他不是全能的。魔鬼任何时候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是降服在上帝主权的掌管之下，只有当上帝容许他的时候，他才能攻击我们。而连魔鬼的攻击，魔鬼邪恶的作为，出于他邪恶的心，也都是在上帝全权的旨意中，要达到上帝圣洁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也使用魔鬼对约伯的攻击，让约伯最后能够生发出更多的信心，还有对上帝的颂赞。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有一根刺，上帝把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那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刺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而目的就是要让保罗更加的谦卑，更加经历上帝的力量还有恩典。魔鬼很聪明，但记得魔鬼不是全知的，他只能够猜测，而且他猜测很多时候是对的，但他没有办法探究你的内心，只有上帝能够知道你的内心。魔鬼也不是无所不在的，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在的。因此我们虽然应该要非常对魔鬼是非常警醒，但是我们不应该惧怕魔鬼，我们该惧怕的对象是上帝。耶稣告诉我们说，那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害怕他，唯有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一起丢到地狱里头去的，就是上帝，倒要害怕他。第五个关于魔鬼你需要知道的真理是，魔鬼没有办法强迫我们犯罪，但魔鬼却能够诱惑我们犯罪。魔鬼能够透过谎言来诱惑我们犯罪，即使他没有办法强迫我们。魔鬼怎么样诱惑我们呢？我们从当年5-6千年前夏娃怎么受魔鬼诱惑这个真实的历史来学习魔鬼怎么诱惑人。第一个，撒旦魔鬼他诱惑你的方式就是，他会 否定犯罪带来的后果。所以记得撒旦跟夏娃说什么，你吃的日子，你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日子不一定会死。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魔鬼说你不一定会死，一定不会死。换句话说，魔鬼在讲什么？魔鬼试着要说服你啊，犯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罪的后果没有像上帝讲的那么严重，所以犯罪还好没关系这样。第二个魔鬼诱惑你的方式，欺骗你的方式，是他会让你怀疑上帝的良善。记得在创世纪的三章五节，撒旦他说，他跟夏娃说，为什么上帝不准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因为上帝知道你吃的时候你就会像他一样，就会知道善恶这样。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上帝很自私，上帝不让你吃不是因为真的不好，而是因为他不想跟你分享他的荣耀他的地位这样。上帝很自私，这是魔鬼的谎言，要让你怀疑上帝良善的动机。第三个魔鬼诱惑欺骗你的方式，是魔鬼让你高抬自己，让你觉得自己可以跟上帝一样。一样在创世纪的三章五节，那里魔鬼他就给夏娃一个错误虚假的保证，他说你们会跟上帝一样，你们会知道善恶，如果你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换句话说，魔鬼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不听上帝的话，他们就能够为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变得跟上帝一样。魔鬼试探人骄傲，想要跟上帝一样。第四个魔鬼试探，魔鬼欺骗你的方式，就是让罪看起来是很吸引人的，美化罪恶。一样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那里当这个女人她看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够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撒旦魔鬼会把你的罪美化，让你觉得它没有那么烂，反而会让你享受最终之乐。第六个关于撒旦魔鬼你应该知道的真理，也是最重要的事，撒旦魔鬼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他注定要灭亡。以弗所说六章十到十一节，这里保罗他说，你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你们要穿戴起全副的军装和魔鬼征战，好叫你们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可以胜过魔鬼，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而这样子的保证跟应许，很早之前上帝就已经宣告了，你知道是哪里吗？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上帝对撒旦魔鬼宣告这个咒诅，但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应许。这里上帝说，我要使你，就是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意思是说，透过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撒旦魔鬼伤他的脚，但是耶稣的死亡是暂时的，反而撒旦魔鬼所伤的脚跟会把魔鬼的头重重的踩在脚底下。这意味着耶稣基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看起来像失败，但其实是得胜。耶稣透过他的死亡会击败仇敌魔鬼的作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透过他的死，他为我们所有的选民还清了我们的罪债，所以耶稣他就一次决定性致命性的击败撒旦魔鬼。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包括你我，我们原本都是在上帝的咒诅之下，因为我们的罪，而上帝的咒诅包括我们会做罪的奴仆，我们会做魔鬼的奴仆，而且我们会效法世界的价值观，而且我们会面对死亡。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所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效法这世界的风俗，我们服从天上掌权的魔鬼，但是现在因着上帝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赎罪的死亡，耶稣已经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所以上帝就救赎我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捆绑， 脱离罪恶的权势，也脱离这个世界。不但是这样子，上帝也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和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力量能够来致死我们的罪，并且对付魔鬼。所以撒旦再也不能够像过去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这样奴役我们。这个是耶稣的得胜。当年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被犹太人迫害，被罗马的士兵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撒旦一定会认为他很聪明，还能够如此的杀害上帝的儿子。但是他那时候不了解的是，他这些邪恶的作为，送耶稣上十字架这邪恶的诡计，完全的被上帝使用，叫他自己最后会失败。上帝使用耶稣的死亡，宣告了魔鬼的死亡。上帝全权的使用魔鬼对耶稣的谋杀，来消灭摧毁魔鬼的作为。所以你应该要颂赞主耶稣，他的受死，他的受苦，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这么的不堪、狼狈、羞辱，但却是最大的得胜。在十字架面前，魔鬼的作为已经被败坏。所以弟兄姐妹，再次的说，不要对魔鬼充满无知。圣经已经告诉你所有你对于魔鬼你应该知道的真理，就是我刚所摘要的。有很多关于魔鬼的事情圣经没有讲，你也不应该去测度探究，但圣经有讲的，你应该要放在心上，不要对魔鬼无知。如果你对魔鬼无知，你就已经中了他的诡计。但另外一方面，不要惧怕魔鬼，因为耶稣基督教会的头君王，他已经透过他的受死跟复活胜过了魔鬼，所以靠着基督，你有力量能够得胜再得胜。撒旦魔鬼是谎言之父，撒旦魔鬼很多时候会在他的谎言当中掺混许多一些真理，这样这让他的谎言变得更可怕，更难以分辨对付。这样比方说堕胎违反第六诫是罪，但魔鬼撒旦会把堕胎这样邪恶的罪用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样有怎么样的生活品质，这是妈妈的选择，用这样子看起来还蛮好听的称呼来掩饰堕胎的罪恶。同性恋结婚，这个是奸淫，这个是淫乱，但撒旦魔鬼就是有办法用同性的人彼此相爱还有人权这样子的字眼来隐藏同性结合的罪。哥林多后书的11章13到1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撒旦也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教导我们，你不要因为有时候一些罪别人非常的对他高大大肆的抬举欢庆，你就觉得好像这没有什么。不，你的准则永远都是圣经，而不是世界怎么看。所以撒旦魔鬼的关于撒旦魔鬼圣经的教导，你需要非常的清楚。不只是这样，你需要靠着耶稣，透过上帝赐给你的属灵军装来对付魔鬼。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全副的属灵军装抵挡魔鬼的武器。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节，这里保罗继续的鼓励这些基督徒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并且使用上帝赐给他们的全副军装。那这边你看到两件事情，上帝主权的能力还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不应该说，哦，上帝他有主权，上帝他有能力，所以我就躺在那边，反正上帝会保护我，我什么都不用做这样。不，相反的，圣经的教导是，因为上帝是蛮有主权，蛮有能力，所以我要信靠他所赐给我，所以我要信靠他的力量，并且忠心的使用他给我的这些方法，相信他会赐福他给我的这些属灵军装来保护我，来得胜。信靠上帝的主权，尽你的责任，这个是你属灵成长非常重要的态度。所以在这几节当中，保罗他就非常细节的告诉我们，我们有哪一些属灵的军装武器，我们应该忠心的使用来对付魔鬼。我们看七件事情。第一个，真理。第十四节的前半这里说到，所以你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一幅图像，在圣经写成的那个年代， 那些军人士兵他们会用皮做的带子束上他的腰，那这个带子可以支撑他的腰部，并且让他的其他的军装都能够好好的固定住这样。那包括其他的军装，像那个等一下会讲到的那个胸甲，还有那把剑，也都是系在他的腰带上这样。所以这个意味着真理对于我们的属灵征战是非常根基、非常基本的，就像军人的腰带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基础一样。撒旦他是谎言的专家，撒旦知道你最容易被什么谎言欺骗，所以如果你要对付撒旦魔鬼，首要的你就是要让你的心思意念充满上帝的真理。但这还不够，对我们来说只是明白了解脑袋知道还不够，你还需要喜爱拥抱活出这些上帝给你的真理，你才能够真的抵挡魔鬼。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竭尽所能的在熟悉上帝透过圣经所教导你的真理，关于上帝的真理，关于人的真理，关于基督徒怎么成长，这些真理你是不是持续的去默想圣经的话，持续的去背诵圣经的话，以至于你能够越来越熟悉真理。任何时候当你听到或看到读到任何的资讯的时候，不管是你身边的非基督徒所讲的话，你在脸书上所接触到的讯息，你是否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到底哪一些是对，哪一些是错呢？还是你就傻傻的不假思索的浑浑噩噩的照单全收你所听到所看见的一切呢？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一些谎言是你被魔鬼试探去接受去相信的呢？或许撒旦他使用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和试炼，要让你不去信靠上帝的良善跟主权，这是你现在的情况吗？你需要再次的回到真理，告诉你自己，上帝是良善的，即使他预定患难给我，他的意思也是好的，就像上帝对约瑟一样。或许现在你对于某些罪正在挣扎当中，你觉得很挫折，而撒旦可能会告诉你你犯罪没什么大不了，没关系，继续犯罪就好，反正上帝会赦免你，所以没关系。这是你的情况吗？或许你现在挣扎骄傲这样的罪，你希望一直希望有人来赞美你，来肯定你这样，但撒旦他迷惑你，让你觉得这个只是自卑，这个不是骄傲这样。其实自卑是骄傲的表现，你不可以美化这样的罪。任何时候如果你听信魔鬼的谎言美化你的罪，你就不会认真的去对付他。第二个军装，公义，在基督里的公义。我们看14节的后半，这里说到所以你要穿戴公义的胸甲、护心镜，或说胸甲保护你胸膛的铠甲。那我们一样回到这个在圣经写成的时代，那时候的军人他们会戴这样子的胸甲来保护他们的腹部，保护他们的胸口，还有那些重要的器官这样。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的公义的地位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保护我们的灵魂，保护我们在救恩里头的喜乐这样。撒旦魔鬼最常攻击基督徒的方式之一就是控告他们。在启示录的12章10节那边，撒旦就被描述为控告弟兄的。撒旦知道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撒旦应该也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犯的罪，而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很多时候也是正确的，但是撒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绝望，让我们沮丧，让我们觉得上帝不要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觉得上帝不可能爱我们这样子的人。这是撒旦的诡计。任何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悔改，但是你还是觉得上帝一定不爱我，不要怀疑，这是魔鬼对你的耳语。我们要怎么样对付撒旦魔鬼对我们这样子的控告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武器就是在基督里的公义，好像铠甲一样保护你的胸膛。耶稣基督，记得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而且永远的为你成就了完美的公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承受我们所该配得的上帝的愤怒还有咒诅。耶稣是代替我们为了我们的罪承受这样的刑罚。不但是这样， 耶稣在他世上30多年的时间，他也每一次完美的顺服上帝所有的律法，他代替我们完全的顺服上帝。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中，反而我们在上帝的怜悯和恩惠中，而且我们是上帝亲爱的儿女。因为耶稣他完美的公义好像一件新的衣服一样披戴在我们身上，就如同上帝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悔改信了耶稣，在耶稣基督里，上帝也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没有人能够控告你，没有人能够夺去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人能够使你失去这个在上帝面前公义的地位。这个公义的地位是耶稣白白给你，他已经给了你，你就不会失去。弟兄姐妹们，今天不管你行了多么大的良善，就算是你靠着圣灵所结最好的果子，这一些都不足以使你在上帝面前被他接纳。但今天你已经披戴了耶稣完美的公义，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完全的接纳你。即使你犯罪，即使你犯了严重的罪，但在基督里，上帝赦免你，上帝仍然接纳你。所以撒旦没有任何的余地来控告你。耶稣基督那完美的公义是你唯一的安息和盼望之所在。所以任何时候，当魔鬼撒旦又在对你耳语，在跟你说，哈哈，你看你犯这些罪，你有什么盼望啊？上帝不要你。你要冷静的对他说，是啊，你对我的控告都是真的啊，我就是个罪人这样。但是看看，我有耶稣基督，而且我在耶稣里，上帝在耶稣里已经接纳我了，不管你怎么控告我都没有用。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为你的一些自我形象感到困扰，感到自卑呢？或许是你对于你的长相感到很困扰，或许是你对于你的出身背景感到很困扰，你觉得你的家庭背景没有像谁谁那么好，或许是你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别人肯定你你就感觉好，别人没有肯定你你就自卑就挫折。你要留意撒旦魔鬼会使用你这些自卑其实骄傲的罪来试探你，来诱惑你。你要怎么面对呢？解决之道是你要忘记你自己，不要一直专注在你自己身上，不要一直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相反的，你应该要在乎的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所做的，还有上帝在耶稣里他完全的接纳你，看你为宝为准，你有完美的公义披戴在你身上，因着耶稣给你的公义感到欢喜快乐。你应该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已认识基督耶稣我主为至宝，为了他万事好像成为粪土一样。第三个属灵军装，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15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你应该要穿戴起预备的平安的福音鞋这样。所以当时罗马的军人他们的鞋子非常重要，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所穿的鞋子会有非常坚固的鞋带，而且鞋子的底部会有很多锋利的钉子，目的是要让他们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不会滑倒。你可以想象坚固耐用的鞋子对于军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因为如果他的鞋子很容易就松脱了，很容易就让他滑倒了，那么他还不用跟敌人打仗，他就自己先跌倒先骨折先扭伤了，这样都还不用打。所以同样的，我们作为基督的士兵，我们需要有这平安的福音来预备我们和魔鬼征战。而这里保罗把福音描述为平安的福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而这样子的平安，就是我们因着耶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承受上帝的刑罚，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带来的平安。因着我们在基督里跟上帝之间有和平平安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有信心和保罗一样，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如果今天上帝是为着我们，那么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因为在基督里和上帝之间平安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惧怕任何的东西。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使万事互相效力 为我们这些爱神的人的益处效力。这样子的平安是超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说的，如果你没有从福音而来的平安，那么不要说在撒旦都还不用攻击你诱惑你之前，你很有可能会因为日常生活的一些患难，正常的生活压力，你就被压垮了，你都还没有办法跟他征战。你的价值、你的身份、你的安慰、你的鼓励，这一切都是根基在耶稣基督这平安的福音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今天信主多久，不管你今天在教会服侍多久，你任何时候都不要觉得福音的信息对你来说太基本太简单，然后你就对福音不屑一顾。任何时候你都不应该觉得你已经当基督徒够久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重新思想福音对你的意义。不不，相反的，你应该要这样想，任何时候你都需要福音。不管今天你早上起来，你吃饭，你遇到困难，你遇到开心的事情，你都要想到你在基督耶稣里，你是上帝宝贵的儿女，你应该要感谢他，你应该要信靠他，这个是福音。如果你忘记了福音，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预备好来和魔鬼征战。第四个属灵的军装，信心的藤牌，它这里翻译成信德，其实就是信心 faith。 16节保罗告诉我们，在一切之上你还要穿戴起信心的藤牌、信心的盾牌，好让你可以能够抵挡魔鬼而来一切的火箭。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重要性。最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军装是真理，而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真理和信心是不可切割的，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因为你的信心是根基在上帝的真理。另外一方面，你是透过信心来接受、拥抱上帝的真理。所以撒旦魔鬼对你的攻击之一，就是给你很多的怀疑。怀疑，特别是怀疑上帝的存在，怀疑上帝的良善，怀疑上帝的信实。所以你一定要透过信心，相信真理，来抵挡撒旦魔鬼给你的这一些怀疑。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八到九节这里，他说到你要谨守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他到处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要用坚强的信心来抵挡他。信心的相反就是不信，你的不信会让你成为魔鬼撒旦非常攻击的对象，非常容易猎杀的猎物。所以任何时候当你怀疑的时候，当你对上帝的慈爱良善信实怀疑的时候，你应该要赶快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应该要像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个孩子生病求耶稣医治的爸爸一样，跟耶稣祷告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你常常有的祷告吗？第五个属灵的军装，救恩的头盔。十七节这里说到，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就像一个军人，当他上战场之前，他一定要戴上头盔来保护他的头部。他如果今天不戴头盔，就直挺挺的上战场，那么他是个傻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救恩的头盔是什么意思呢？救恩在圣经里头的意思是所有你在基督里头所领受救赎的恩典，包括上帝拣选你，包括圣灵他呼召你重生你，让你可以信耶稣，包括你能够在基督里称义，你能够有力量越来越圣洁，然后你能够坚忍到底，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这些整个所有救赎的益处都是救恩所包含的范围。所以就像军人应该要戴头盔，所以同样的基督徒也应该要对于我们的救恩有十足的确据，并且因为对救恩有十足的确据，我们就竭力的坚忍，在我们的信心和顺服上坚忍，一直到上帝接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刻，而不是闲懒，而不是冷淡退后或放弃。这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八节，这里保罗用一样的表达方式，他说你要戴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所以这个救恩的头盔 就意味着你需要对上帝赐给你的救恩是有十足肯定的盼望，也就是上帝他在你身上所开始的这个救恩，他一定会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完成它。上帝不会半途而废。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半途而废，我们会因为能力不足、资源不够、懒惰，然后就半途而废这样，但上帝绝对不会。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这里保罗说，那在你们那当中开始那美好工作的，必要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完成它。这在讲你的救恩。没有任何一个被上帝拣选拯救的人会在上天堂之前就跳船就失去救恩这样，没有。如果他真的得救，上帝就会保守他得救到底。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都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上帝一定会全权的保守所有属他的人，到一个程度这些属他的人都一定会坚忍到底，不会有任何的例外。你可能会有软弱，你可能会犯罪，而且你会犯大罪，但上帝一定会帮助你悔改，上帝一定会挽回你。没有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会中途失落。为什么戴上救恩的头盔，对救恩有确实的盼望这么的重要呢？因为这是因为你在跟魔鬼、跟你的罪还有世界征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通常是又困难而且又持久的。你跟魔鬼的征战是跟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受造物征战，而且你的征战是一生之久的征战。今天只要上帝他喜悦你还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死掉，那么你就必须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和魔鬼征战。所以这样的征战是持久的，所以就意味着魔鬼很容易给你一些思想，让你对属灵征战是感到灰心、感到沮丧、感到挫折的。比如说魔鬼可能会对你耳语说，啊，你看你今天又犯罪了，昨天悔改今天继续犯，你根本就不会改变啊，啊，你不用悔改了啦，一点用都没有这样。魔鬼可能会这样对你讲。魔鬼可能也会跟你说，啊，你看你的信心多软弱，你怎么知道你能够持守到底呢？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羞辱基督背道呢？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有一天离开教会呢？然后你就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魔鬼可能会这样试探你。魔鬼可能也会对你说，你的基督徒生活一团糟，你活得好像也没有比非基督徒更好啊，你看很多其他的非基督徒他过得比你更成功，甚至他也很快乐啊，你干嘛信耶稣？你不要信了，信耶稣羞辱耶稣这样。魔鬼可能会这样对你讲。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该做的是抬起你的头，看看耶稣基督，看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看耶稣为你成就这稳妥不会失去的救恩。那在你身上开始这救赎工作的，他会继续在你生命中动工，他不会放弃你，所以你也任何时候不应该放弃征战。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这里保罗说到，神所预定的，神就呼召他来，而神所呼召的，神就称他为义，神所称为义的，神就使他得荣耀。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会断裂的黄金锁链。上帝最一开始所拣选、所预定要得救人，上帝一定会使他得救到底。而这其中也包括上帝会给你力量，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基督。你会失败，你有软弱，没错，但上帝会帮助你。第六个军装，神的道。神的道，十七节的后半这里说到，我们要举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保罗他把神的道，就是圣经，描述为圣灵的宝剑，是有原因的。这边讲的不只是一开始所讲的那个真理而已，这边所讲的不只是真理的知识。所以保罗把神的道描述为宝剑，这意味着我们基督徒，我们使用圣经上帝的话，不只是消极的防守保护自己而已，虽然这很重要，而是更多的，我们基督徒使用上帝的话也包括我们要攻击。就像小奥里问答教导我们在主导文的第二个祈求，愿你的国度降临，这什么意思？这我们要祈求什么？我们要祈求上帝能够败坏撒旦魔鬼的国度，而上帝就使用他的道来败坏魔鬼的国度。所以在这里 神的道被描述为宝剑，攻击的武器，攻击撒旦魔鬼。第二个理由，保罗在这边为什么说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呢？这边特别强调圣灵，原因是因为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帮助基督徒来明白并且应用圣经的话。圣灵使基督徒能够明白并且把圣经的话应用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中。而当基督徒能够认真的顺服应用圣经的话的时候，这就成为最有力量的武器来击打魔鬼的国度。所以雅各书的四章七到八节，这里雅各告诉我们说，因此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你们而去。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这些罪人们，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你们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换句话说，任何时候弟兄姐妹们，当你们愿意按着神的话来顺服神，按着神的话来亲近神，按着神的话来洁净你们的罪的时候，撒旦魔鬼就惧怕你，撒旦魔鬼就离你而去。而你顺服神，亲近神，为罪悔改，这一切都是根基在神的话。神的话告诉你神的命令是什么，你应该要顺服。神的话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能够倚靠他，亲近他。神的话光照你的罪，所以你能够为你的罪悔改。任何时候在你的日常生活，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当你愿意相信并且顺服神的话的时候，这就是圣灵的宝剑，击打魔鬼，魔鬼就必离你们而去。第七个属灵的军装是祷告。十八节这里说，保罗他说，所以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祷告有很多可以讲的，祷告是基督徒属灵征战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没有祷告，那么其他刚所提到的这些属灵军装都不会有任何的果效。祷告就像油一样，如果今天一个机器或一台车，不管有多么好的设计零件，如果它没有油，它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的功效。同样，如果你今天不祷告，你没有办法明白，没办法顺服神的话，你也没办法真的跟魔鬼征战。我们一起学习几件关于祷告的事情。第一个，你应该要随时祷告，你应该要随时祷告，就像这些在战场中的军人一样，他们任何时候面对危险。所以同样的，作为基督徒，你每时每刻你也在面对撒旦魔鬼对你造成的威胁，所以你应该要时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帮助你。因为撒旦魔鬼，再次的说，彼得告诉我们，他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不要太天真，而是你要随时精心祷告。当然这意思不是说你每天你除了祷告之外你都不能够想其他的事情，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是说你应该要时常的祷告，不只是在你固定的时间读经祷告而已，也包括在其他的时间，零碎的时间，你跟上帝发出一些简短的呼求。你看到开车骑车的时候经过庙，祷告求上帝拆毁背后邪恶的势力，祷告求上帝拯救里面在拜偶像的人，祷告求上帝保护你的家庭免于撒旦魔鬼。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洗澡淋浴的时候，你起床的时候，你躺上床还没睡着的时候，这些都是你可以也应该更多使用来祷告呼求上帝的时间。第二个关于祷告的事情，你的祷告应该是伴随着警醒的态度。魔鬼很害怕也很讨厌基督徒祷告，所以魔鬼可想而知，他会用尽各样的方式来干扰，来拦阻你的祷告生活。比如说，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就精神抖擞，然后要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想睡觉，就开始有很多令你分心的事物进到你的脑海中。对，不管是一些让你担忧的事物也好，或者是刚吃过的东西，或者是跟谁谁的对话，当你正要开始认真祷告的时候，就会有这些干扰，很有可能就是魔鬼而来，魔鬼讨厌你祷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马太福音26章那里，耶稣他被逮捕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跟他一起到客西马尼园里头和他一起做什么？警醒祷告啊！但是他们后来就睡着了，耶稣就责备他们，耶稣跟他们说，你们难道不能够和我一起警醒片时吗？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迷惑。你们的灵里虽然是愿意的，但是你们的肉体是软弱的。我们的灵里我们知道我们要祷告，但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所以你就更加应该要警醒的祷告。第三个关于属灵征战的祷告，你该知道的是，你的祷告应该要恒忍，要持续，不要放弃为一些事情祷告，特别是为着你持续跟一些罪征战祷告。不要因为你今天祷告求上帝帮助你，你明天又犯，你就不想祷告。也不要因为你为某一些你所爱的人能够得救祷告，然后他还是不信主，甚至更抵挡，然后你就不愿意祷告。魔鬼撒旦他很有可能就会试探你，他会让你觉得说，哦，祷告没有用，浪费时间，祷告了半天也看不到什么结果，然后你就不想祷告了。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祷告要恒忍。第四个属灵征战的祷告，你该知道的是，你应该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不要认为说只有你在受苦，不要认为说只有你和罪在征战，不要认为说只有魔鬼会试探诱惑你。彼得前书五章九节那里，当彼得说完你们要抵挡魔鬼，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的时候，彼得接着跟我们说到，要知道你们在这世上许多的弟兄也经历这样子的患难。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会经历试炼，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会经历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应该要竭力的、忠心的为其他的基督徒来祷告，为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你应该为教会的牧师、长老和执事祷告，因为他们是在征战的最前线。魔鬼知道只要可以扳倒这些教会的领袖，教会大概就玩完了。所以你一定要为你的教会领袖守望祷告。你也应该为那些你知道你认识有些困难的教会来祷告啊，特别是你应该要为世界上许多受逼迫的教会祷告。基督徒们，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透过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还有他的复活，他已经完全的胜过魔鬼，而你在耶稣基督里，你也已经有这样得胜的把握和确据。撒旦魔鬼他的结局已经定了，他的结局就是有一天他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和所有抵挡神的人一起受苦。撒旦今天他虽然有能力能够攻击你，但是撒旦对你的攻击就不过好像一条被砍头的蛇，已经死了但身体仍然不断的在蠕动一样。停止蠕动是迟早的事情，撒旦魔鬼就像那样，撒旦魔鬼只是在做垂死的挣扎，但是你已经有得胜的确据，而且上帝已经给你所有你需要的属灵军装，并且上帝应许他会使用来帮助你得胜。所以对魔鬼不要太天真，但也不要惧怕，而是你要带着信心来征战，你要为基督的缘故靠着基督做一个勇敢努力征战的基督精兵。你应该要竭力的用一切蒙恩的管道来征战，并且相信上帝会赐福。待会我们要一起领圣餐，今天这篇讲到也应该要预备你的心来到主的餐桌前领圣餐。为什么你今天能够有盼望胜过魔鬼？为什么你今天能够从魔鬼的辖制中得释放？为什么你今天面对魔鬼这么强而有力的受造物，你能够有把握胜过他？不是因为你很厉害，而是因为耶稣已经透过他的受死一次永远的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你能够得胜。这就是我们待会领圣餐所要纪念、所要思想、所要领受的。耶稣舍了他的身体，为你流了血，使你能够做他的百姓，不再降服于魔鬼。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颂赞你，你掌管一切，连魔鬼最恶毒的作为，就是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这些都在你的掌管中，而且你使用 魔鬼的恶毒反而败坏了魔鬼的作为，为此我们颂赞你。谢谢你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无知，不要闲懒，不要害怕，而是能够忠心的使用这一切的管道来征战，来成长，来向基督。主，我们即将来到你的餐桌前，求你也帮助我们预备好心，透过圣餐来领受主的身，主的血，使我们得到喂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